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故乡们，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周五早上的8:09，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哎，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天气还是不错的哈，空气质量是优，而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对， 好像也影响不是很大哈， 还好， 限行2和7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但是啊，今天是8月31号，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会把暑假定义为7月和8月，那么今天也就意味着是暑假的最后一天。 对 啊， 但是如果算上周末的话，是不是还有两天？ 对，反正就是快开学了呗。 对 啊， 好日子到头了。 对对对，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讲啊，可能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学期啊。但是呢，今天是周五啊，今天是周五周末啊，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 让你再疯两天。 哎，对，让你再疯两天。对，然后会有一个这什么样的安排啊？反正是什么吃点好吃的呀，看看电影啊， 嗯， 对吧？追追剧啊， 对 啊，看看综艺啊， 哎。 对， 这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事儿啊， 最近 一定要给大家种草，待会儿。 哎，对对对，一定要给大家种草啊。那就来吧，我们就给大家种，开始种吧， 就开始种草， 开始种草，开始种草。 昨天你跟我说完，咱俩说完这个《如懿传》哈，我昨天晚上就看了。 哎呀啊！ 我连追了5集，我觉得哎，还 有点意思， 看的 有点意思， 对、 啊， 而且说话呢会不自觉的变成。啊，皇后娘娘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柔、 哦、 没有觉得我今天比昨天就温柔一些吗？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病情比昨天好一些 那倒是哈。 啊，对，因为曼宁这两天呢确实身体是不太舒服啊。这个说到这儿呢，我也是昨天晚上啊，就是这个算是还在暑假的这个假期阶段吧啊，然后也是昨天晚上、第一次没有成宿的开空调，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天凉了。 昨天晚上其实最低温只有20度 哦， 是吧？ 对对对啊，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这个刚刚入秋的这个季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啊，尤其是这个 防凉， 对对、防凉，防寒是冬天说的， 对 对，防凉啊、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注意身体，不要感冒。 对， 那接下来开始种草吧。 种草吧，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综艺了吗、 对对对， 我觉得最近有两个综艺特别好看，一个呢就是这个芒果 TV 的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 啊， 哎，这个呢是有4个妻子啊，谁呢？陈小春的妻子，郭晓东的妻子 啊， 对，还有那个张杰的妻子，还有付辛博的妻子， 嗯， 也就是他们4个人一起结伴去玩。 嗯， 这个我们会想到，哎，这不跟《花儿与少年》一样吗？ 对、啊， 但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在这个播的过程中啊，这个丈夫们哈、会在场外点评，你会发现特别搞笑，就是。张杰跟谢娜是特别有默契的， 他经常不会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 小春哥可能会， 小春哥还会流眼泪、 啊、 就是看到应采儿在节目里面很害怕他就哭了。 哇真的是有心疼，哎，有心疼到位。 对、真的是，而且那个谢娜和张杰是特别搞笑的一对、谢娜是一个像有健忘症的人，可能一孕傻3年，好像经常就是 回去取东西忘了自己要取什么、 啊、 然后每次就准备出门之前要上楼无数次， 嗯， 然后张姐说哎他要上去了，哎他不是又要上去吗，哎他好像还要上去啊，就真的每一次都被他说中，真的是很好笑。这是给大家种草的一个综艺、 啊、 另外一个综艺，哎我觉得我好像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夫妻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样的综艺，另外一个是 家庭为单位的 腾讯的幸福三重奏， 幸福三重奏啊， 对，就是 来这个也给大家说一下， 有福原爱夫妇、 嗯、 还有蒋勤勤夫妇， 嗯， 大 S 夫妇，他们三对 嗯 夫妇然后一起生活在一个地方、 嗯、 那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点嘛，真的是超级搞笑。比如说我昨天看的那一期，就是福原爱她去，她没有去过酒吧，然后她让她老公带她去酒吧，然后就吓哭了， 哎对， 嗯，吓哭了还偷了两个桃出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搞笑 啊。 嗯， 然后你就没有学到点什么吗？ 我学到了呀， 嗯， 我学到了以后吃虾一定要让老公给我剥，是吧？ 哎，这个曼宁聊到这儿之后呢，啊，这个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叫做“三年就养”。 哎，其实就是说夫妻关系的。 啊，不是，夫妻关系是这样的，就是会有一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啊， 叫七年之痒。 啊，叫七年之痒，说这个这对吧？大家就可能这两口子吧，说这个如果说处到七年，结婚到七年， 相看两厌， 相看两厌，也没有生活的激情、 哦、 啊，就是这个平淡度日，甚至亲情吧，有时候还不那么亲，还老打架，啊，你说是吧？七年之痒、但是呢，就最近吧，因为啊，我们的这个社会呢，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 生活节奏也很快， 生活节奏也很快，然后呢，现在变成了三年之痒，但是三年之痒。啊，范围 不局限于婚姻， 不局限于婚姻关系啊，就三年之痒，只是说这个恋人或者是两口子吗？好像也不是啊。最近，然后很多有才的网友朋友们，然后还总结出了很多很多的他的新的一些体现的方面。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去来聊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什么三年之痒、七年之痒 啊 啊，不止恋爱，就还有其他的东西， 学习学三年， 工作。 工 嗯，对吧？ 对， 我在一个地儿，我都干了三年了，我还不跳槽， 哦， 对吧？哎，会有很多很多方面，所以大家想一下啊，就是这个，我们以三年为期，就很多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坚持三年，可能就差不多了。 我这房子都住三年了，我就换吧。 啊，我这车开三年了，我就换吧。 这有点是昨天的大中产阶级的这个消费观念，是吧？ 对对，大中产阶级啊，最后我们总结出来的大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还是不一样的。 嗯， 对。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啊。接着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综艺的话题，因为今天是周末了嘛，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周末嫌这个，比如说看《碟中谍六》，提前没买着票是吧？然后全都是红，那买电影票都是座都是红的，我们可以在家里看看综艺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几档还不错的这个综艺节目。湖南卫视《我的青春在丝路》也是继续热播啊。本期节目呢，将会迎来黄金海岸的逐梦人白俊，描绘出啊项目员工，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真的是素人。啊，在丝路的建设当中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为加纳的这个国家挥洒热血。 哦， 加纳， 给大家说一下、 嗯、 加纳这片热土啊， 嗯， 它有一个特点，盛产黄金。 火 啊，因此呢、嗯、被冠以黄金海岸的赞誉。这个黄金海是真的有黄金的那种海岸啊， 嗯， 而且这个特马港呢是加纳的第一港，承担了加纳80%以上的港口物流，是西非非常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枢纽港。那么随着这个加纳的国民经济发展啊，以及互通的这个渠道还有这个频率增强啊，港口目前已经不堪重负了。 嗯， 因此呢，中国的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下， 嗯， 中国港湾设计施工， 嗯， 就会在这个特马港要进行一个扩建项目了，是由我们中国的一个施工队来进行的、 嗯、没错。 而且这个建成之后呢，可以提升海运效率啊，加速物流运转等等等等、 嗯、 而且要提高加纳人民的生活水平。 嗯， 所以啊，本期的主人公白俊呢，就是这个项目的工程部长，他用行动和实践啊，匠心打造了这个特马港新的这个扩大后的码头。 没错，是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年轻人啊。然后倾注耐心和毅力的白俊呢，现阶段呢遇到了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工程进度之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这个当地技术工人啊，就是他会有一些技术上的 不足， 嗯 啊，然后呢比如说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而对于加纳本地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啊，然后就是遇到的挑战也会非常非常的多。而对白俊而言呢，青春就是经历，然后他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体会到很多的幸福感啊，然后呢用热血铸就自己的青春奋斗的记忆。他说这段记忆呢，然后也会显得弥足的珍贵，然后体现我们新时代青年人然后在非洲支援非洲国家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国家的建设，然后挥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的这样一档素人真人秀，正能量满满的节目，就在， 哎，我觉得好像很适合我们节目哎。 对呀，所以说这个我把它排到了头条 啊。 首先要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在今天晚上啊7:30，湖南卫视要播出的《我的青春在丝路》这档节目，大家真的是 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看一看， 很好奇啊， 非常非常。 黄金海岸长什么样子？ 你好奇黄金海岸长什么样子，对吧？你都不好奇白俊的故事？ 哦，我觉得白俊应该也很俊吧。 是那可指不定，那是非洲，那是非洲。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的青春在丝路，今天晚上7:30在湖南卫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吧？7:30看我的青春在丝路，看完之后呢，大家可以不用调台，这个湖南卫视的这个综艺能力啊，打造综艺节目的能力、班底、团队啊，这个包括创新的能力，还有就是。比方说和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他们的一些关系啊，就我听说呢，就比方说就好多所谓的那种大牌艺人， 嗯 啊，你比如说要上一节目什么之类的， 嗯 啊，你原来都是我谈条件，我出钱， 对呀， 对吧？ 对呀， 但是呢就很多到湖南卫视那边就好说好商量了。 哦，就你来定，只要让我上就行，是这个意思吗？ 对于很多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在初期啊， 嗯， 或者说刚刚出道的这些艺人来讲， 嗯， 那你上了湖南卫视之后，那就自己的身家， 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对自己的事业，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 哦 哦，知道吧？ 所以这个湖南卫视最近又有什么重磅的这个综艺呢？ 重磅的综艺就是一直周五、周六两晚上，大家想看的话都有。我们先给大家说周五的啊。我的青春在丝路结束之后呢，幻乐之城已经是来到了第六期，然后呢8点就会登场，四位唱将，谁呢？袁姗姗、张智霖、阿林、黄丽玲还有陈翔。然后呢这期节目呢也会延续上周五的那个主题啊，就是将爱。本周的这四个主题都是以亲情为主线来诠释爱的温度，爱的温度啊，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袁姗姗是化身了一个拳击运动员， 哎呦， 张智霖然后诠释父爱如山， 嗯 啊，阿林然后误入了一个神奇的境地，交换人生，打造了一个穿越的场景，然后陈翔呢，然后也是轮转到了旧时光，弥补自己心目当中一个多年的遗憾。 哦， 有没有一种很强的进入感？不仅仅是幻乐之城嘛，一定要突出这个幻字， 对， 对不对？不仅仅是有音乐，那有音乐的话可能是我想和你唱或者什么中国新歌声， 嗯，而且他们这个会就是现场来给大家表演， 哎， 完全没有 NG 的那种一次的表演，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大家拍电视剧的时候就这个场景这一幕就演了就咔，对吧？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应该有8分钟的表演时间要一直演下来，其实对于导演也好，对于明星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之前呢是因为我是王菲的粉丝 啊， 所以我冲着王菲我一直在看那个幻乐之城，我看了窦靖童的表演 啊，童童， 嗯，还有 童童很真实， 对， 我有采访过他哦。 哦，是吗？ 对啊。 怎么样的感觉？是不是 其实就是然后 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然后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然后他会跟我讲他会有一个喜好，就是淘旧衣服 哦， 啊，然后穿之后酷酷的感觉，我喜欢就 OK 了。 嗯，这彤彤好像说的不是港台腔，他好像说的是北京话。 普通话。 所以啊，其实喜欢这些演员或者是歌手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 哎， 那我们的之前的师姐也参加过这个节目， 是啊，谁？ 就是当年的双料影后之一哦。 啊，那不聊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哎，就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今天晚上这四个人啊，袁姗姗、张智霖、阿莲、黄丽玲，然后还有陈翔，他们刚才那四个作品，你个人比较期待哪个作品？ 哎，我其实比较想看袁姗姗的那个。 看袁姗姗那个， 对。 就是拳击运动员， 对，要变成一个拳击运动员，我还挺好奇的。 就哎，玛丽跟那个艾伦， 羞羞的铁拳， 羞羞的铁拳，啊， 那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吧？ 因为他是男女互换了。 那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创意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是在音乐综艺舞台上，然后呢，打造出了一个体育竞技的一个作品，叫做心跳，加入了这个场景。 对，你说的非常的对， 体育竞技和音乐 就感觉有很多都融合在一起了。 对，那么你现在让我能够想起来的，那可能就是这个当年就是中国女足那首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啊， 对吧？ 其实我真的认识一个拳击女教练，她被称为最重庆最美拳击女教练。 我就想插一句，她有对象吗？ 她结婚了 啊。 你要听这个故事吗？我跟你讲讲吧。 那你讲讲呗，我觉得大家挺好奇的。 这个 他 为什么？ 她老公是干嘛的？拳击教练。 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认识他呢？因为他跟我是同学。他老公呢跟我也是同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知道，大家都是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 哦。 后来为什么他就变成了一个拳击教练呢？完全是因为他老公的爱好，他老公就是喜欢拳击，然后就开了一个拳击馆。然后他为了支持他老公的事业，她本来可以保送研究生啊，她就没有去，她就放弃了，然后她就跟着她老公一起去学习这个拳击，然后后来成为了一个拳击教练，而且技术还非常不错，还曾经因为就是拳击打得好，可能长得也很美吧，然后就还上过《天天向上》，还上过那个最近啊特别火的，因为这个综艺两人结缘的张馨予和何洁的那个《神犬骑兵》然后 他们几年了？ 你说我这个朋友吗？ 对， 有结婚快三年了。 给养了没有？ 没有， 还没养。那就这样的夫唱夫随的这种， 哎，三年， 是不是？ 也是哈。 这种夫唱夫随的好姑娘， 哪里找？ 对吧？ 很少了吧？ 来一批， 来一批。你有什么爱好？你先给我说一下，我看有没有这个愿意迎合。 我练过散打。 我觉得这个散打的姑娘是不是很难有又符合你的？ 我开一散打馆， 审美标准 搏击馆。 我祝你好运， 祝我好运是吧？对。然后今天晚上啊，就是大家刚刚七点半看完这个《我的青春在丝路》，八点钟紧接着就是第六期的《幻乐之城》，我们可以期待袁姗姗、张智霖、阿莲、黄丽玲、陈翔在今天晚上的表现。这是今天晚上的综艺啊，然后呢，后来呢，我就发现啊， 还有明天的， 还有明天，对吧？然后周六，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家里看看综艺，也是可以的，啊，周六的选择就挺多了吧？但是就是 周六夜现场啊，看了吗？ 周六夜现场，听说过、 这个是被引进成为了国内版本的，是由陈赫和岳云鹏来主持的。 我知道、这个、 看过了吧？ 哎，这个我觉得我需要去补一下。我需要去补一下。 你要，我以为你要给我补习一下，你还知道其他的故事。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除了刚才那个孔颖给大家介绍的有湖南卫视的，因为这个周六夜现场应该是优酷的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真的非常的搞笑。比如说第一期他就请到了这个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张雨绮。 张雨绮啊。 他请到了张雨绮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张雨绮演喜剧也还是蛮好玩的。就很多人经常会演正剧。他突然演喜剧，你会觉得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啊，你会觉得很好玩。 就跟大家之前对张雨绮的那个形象就是完全颠覆的那种感觉。 也没有完全颠覆，但是起码他是一个不同的尝试吧。 一个不同的尝试。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大家现在收看综艺的渠道也很多啊，而且现在大的这个视频平台啊，像什么优酷啊，爱奇艺啊，腾讯啊，然后也都在重金打造 自己的综艺、 而且呢，就是这个节目的效果呢，也比前几年真的是好很多很多。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上也会，比方说我是看电视台呀，对吧？还是看网综啊。 都。 但是我觉得有一档网综是不得不提的，火了20年 啊，什么呢？ 快乐大本营啊。 对吧？那当然了 啊， 我记得快乐大本营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学习的压力非常的大， 学习的成绩就是被快乐大本营给拉下来的。 不是那个时候因为每天都要学习，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跟家里面商量说，我每天都可以不看电视，我每天都会学习，但是我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能不能每天就是每周六的晚上看一期快乐大本营就 OK 了，就是唯一的愿望。高三的时候 说挺心酸的， 有没有很感动啊？ 有， 就真的是铁粉啊！ 对对对，真的很感动，真的是快乐大本营，也确实是啊，就是像，比方说大家经常会聊的，就像啊。杰伦的歌曲啊，会陪着很多朋友们长大一样。那么快乐大本营，如果说喜欢这个看电视，然后喜欢综艺的朋友们，然后比如何炅啊、谢娜呀，对吧？马栏山、马栏坡的谢娜。然后真的也是陪很多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走过了他们的 青春岁月 啊，对，然后还有维嘉哥，对吧？然后原来还有甚至退出快乐大本营团队的啊一些主持人，相信大家也都还会记得。那么这周六晚呢，8:20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同样还是如期跟大家见面。这期节目当中呢，召集的人可是不少，杨洋 啊、 王丽坤、徐海乔、张哲瀚、魏大勋、魏巡，然后呢跟快乐家族他们要这个好像要夺什么宝剑啊，然后这个游戏这个事儿就开始了啊， 期待一下吧。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这个众人的表现。 快乐大本营版的武林大会， 哎，可以这么形容。本周呢将会上演的快乐大本营版的武林大会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三位台湾学生首次踏上大陆之行， 我的老天哪，超级酸啊！ 独自在北京生活一个月，会有哪些奇妙相遇？ 这家店让我回到台湾，让我想到了家乡。 胡同里找寻台湾家乡风味， 吃烧烤不配啤酒怎么行呢？ 吃喝玩乐，尝遍北京四九城， 差别最大的在于 价格。在他们眼里，北京又会是什么样子？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台湾青年看北京， 我是伟， 好，我是尊明， 我是耀白， 给你出发了。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台湾的实习生小彤。我来到北京实习已经2个礼拜了，那最能认识这个城市的方式一定就是透过交通。到底一直住在一个小岛上面的孩子，来到这个这么大的城市要生活一个月，会不会迷失自我呢？那第一项我要体验的就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那现在我在我住宿的地方要距离我最近的地铁站呢有大概1公里的路程，这里的共享单车非常方便，所以我决定先来一台小黄，骑脚踏车到地铁站比较不会累。啊，坏掉了，

你得应该是得付一下。 谢谢。晚上的7:04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本来在滴滴打车上面写着15分钟的路程，我们最后走了将近40分钟，终于能够感受到帝都的交通压力啊。在北京出门，就算自己没有车，也可以骑共享单车、坐摩的，还有滴滴打车、公车、高铁、地铁。我答应大家，我会好好善用北京的各种交通工具，在未来的实习生活里面继续玩。下一期的台湾青年看北京又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呢？敬请期待咯。 只想在你左右，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恩， 我是曼宁。 哎，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3年就养了 啊、 哦、啊，对吧， 养了吗？ 养了，我哪知道啊，对吧？啊，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是吧？就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马上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谁都行。哎，爸，说那会儿您跟我妈7年的时候养了吗？什么感觉？对吧？ 我爸跟我妈7年的时候，我都5岁了。 啊，对呀、啊。 我觉得他们的注意力就是转移了， 转 移到我身上 了， 对。 啊，注意力转移，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父辈啊， 嗯、 就是爸爸妈妈那一代。家庭很多都是这样的， 嗯， 啊，然后结婚1-2年，然后这个2-3年的时候就生孩子生宝宝，然后就 啊 忙事业啊，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处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哎、 然后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后嗯我们就大了、对吧， 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是吗？ 哎，对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同样面临问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7年之痒的年代了，我们现在叫3年之痒。 而且啊，大家其实说起来这个3年哈、啊、就好像它是一个节点一样 啊， 每次比如说你说哎我都工作1年了，就哦1年还好哈， 嗯， 那我都工作5年了，就5年也 OK 吧，但是你要说3年， 对吧， 总让人觉得好像该改变。 对，因为3年这个期限呢，你已经这个比如说在职场当中已经度过了啊，这个职场的适应期啊，新人的阶段啊，甚至如果说3年的话，如果自己努力做得出色的话，你都已经能够在公司啊或者说在你的单位能够去承担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务和工作、 嗯、 啊，那么那个时候呢自己的能力会变得很强，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阶段、 嗯、 但是这个时候呢又是年轻啊，就是激情满满的时候，就觉得啊有劲使不完那种感觉，然后如果有些心理预期 嗯 啊可能会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这个时候就有点哎就3年之痒了啊，对吧，首先我们就 就是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种工作当中的场景啊，真的是现在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大家真的很少很少再听到七年之痒的这个说法了。所以说三年之痒就取而代之，成为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成熟周期。每个人在这三年周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莫名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三年的小故障啊，分分秒秒都在膈应着大家。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啊。然后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工作三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该跳槽了吧啊，然后工作三年了该换换了吧，我工作三年了之后老板还不给我涨薪，然后我工作三年了之后我的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然后有猎头公司挖我啊，或者说三年了我要自己去创业了吧、 哦、 啊，对，然后会有一个 是这样， 有一个这种情况啊。 而且一般情况下好像哎，我朋友据他说话，他也是刚刚跳槽的，他就是三年然后就跳槽了。他说一般情况下他在这个前面一个公司工作了三年以后就有丰富的这个工作经验，然后对方可以把你看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非常职业的一个人，这样的话哎，你跳槽的时候这个谈工资哈啊，好好谈一点， 哎，对对 对， 双倍， 对 double， 啊。但是呢这个也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啊、那么有的人呢可能说我这个而且就是这个跳槽它还会有一个问题，有的可能是跳到了和自己完全之前不相关的一个行业， 跨行业了 啊，跨行业了。那么有的人可能会想我就在我的行业里啊，我兢兢业 深耕细作， 深耕细作，兢兢业业的我去做，啊，然后比如说我从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管培生啊，然后做到什么经理啊，然后什么做到什么主管呢、然后我再自己单独负责项目啊，什么以后这个副总啊，什么然后这 CEO 是不是等于可以，哎， 未来可期啊， 对，考虑考虑，对吧？那我也可以这个步上人生巅峰，什么迎娶白富美、实现人生的价值， 对，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大家面临选择。我觉得是需要慎重的时候的一个节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快速的生活节奏，然后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会比， 对， 会比， 对， 同学们之间是吧？这个毕业了三四年，大家连哎 聚会了， 聚会了是吧？哎呦，我跟你说这聚会你可不能聊，对吧？一聊的话，这个 怎么了？ 啊， 孔文最近看来是有过聚会， 没有？ 那你聊一聊， 不敢去，我就不去。啊，我就不跟人比，我就深耕细作。 哦， 哦，你知道吧？我就深耕细作，我不去。啊，但是如果是一比的话啊，有时候同学们之间这个不亲，就是那种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呀，我亲爱的，好久不见了，哇，你还是这么美， 你就觉得很难过。 我就觉得很 看不下去， 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比方说有的这个默默的，开一台豪车，对吧？然后有的司机送来的， 哦， 对吧？ 落差有点大， 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尤其是在现实的跟利益相关的时候，跟经济、金钱相关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难免心理上就会出现落差，说不行，我这三，你看人三年，人干嘛去了都？对吧？你看我这三年， 还进步是吧？ 对吧？对吧？你看，是吧？你跟老板商量商量，给我涨薪的事儿，你弄一脸红脖子粗， 然后呢？ 啊， 然后就觉得要跳槽。 然后不行，我不干了，我要跳槽，对吧？我不行了，我要创业， 要想要去做一些改变了，去到三年的时候 做一些这样的改变啊，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这种啊，我刚才列举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最不可取的，啊，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我觉得资质不一样，然后呢，大家所拥有的基础和资源， 还有机会也不一样， 还有机会也是不一样的，就觉得自己如果说现阶段啊，经济职位没有别人好的时候，别着急啊，对吧？ 对， 你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 人生是一个长跑的过程， 人生是一个长跑的过程啊，对吧？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呀、啊， 对呀、 啊，啊，对吧？原你看原来就是老，这是一句老话，说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吧？那现在就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对吧？六年之后咱们再见，哼，你那会儿指定不如我。 那会儿孔文一定要主动的去组织一个同学聚会。 哎，那会儿得我组织。 哎， 啊，那阿金，我跟你说，嘚不嗖嗖的，我跟你。 现在就开始幻想了哈。 啊，梦想还是要有的嘛。但是啊，这个咱说归说，老归老，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比如说给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再去回头审视一下自己，总结一下自己， 嗯， 然后发现自己的长处还有劣势啊，然后呢就是给自己做一个详细的职业规划，我到底要干什么，确立了目标之后，然后一条路坚持走下去， 嗯 啊， 还真是。其实说到这个工作， 对对， 工作三年啊，该要槽了。 嗯， 还有人认为啊，我减肥三年了， 嗯， 我该成男神了吧？ 嗯， 这个孔文成男神了吗？孔文减肥了吗？先说， 我不是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的都还可以吗？ 哎呦喂， 你觉得？ 就是孔文男神啊，觉得自己一直都是男神，不是该变为男神了？哎呀， 啊说啊是， 这一听就特别开心哈、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真的是。在三年里面， 嗯， 他几乎不吃火锅，他不吃油腻的东西，而且也很少吃那种碳水， 嗯嗯，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克制，想保持自己的好身材， 然后 每天可能要吃六个蛋清， 哦， 然后吃那个白水煮的鸡胸肉和西兰花， 嗯， 水果好像只吃香蕉，因为香蕉比较能够帮助大家增肌。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生活真的是好没有幸福感啊， 好没有幸福感。 但是哈， 但是对， 他想成为一个男神。三年之后呢，我觉得也算成为一个男神了嘛，因为周围有很多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啊、小妹友都觉得哇，你身材好好啊，而且啊，追求他的人也慢慢的就越变越多了。但是啊，这个嘛，毕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还有很多人呢，就是。减肥健身了三年以后还是没有成为男神，怎么办呢？哎呀，这就有人说啊，有人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说就可以这样，就是说我虽然没有成为男神啊，但会装作高冷，就是我不喜欢你们，这你们都离我远一点，我不希望没人追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怎么成为男神呢？就是这个人靠衣装马靠鞍，对吧？ 整 对，而要搞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行头，也有可能成为男神。 嗯， 这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解决的办法吧，因为有的时候啊，毕竟不是说只要健身三年就可以成为男神的，是吧？ 对对对，没错。这个健身三年成为男神，那你健身三年，你比方说我练出了一身这个很漂亮的这个肌肉啊，轮廓都非常好，但是那么三年之后呢，那你就不练了吗？那你不练反弹的更快，是不是 一下就变成大叔了吗？ 对吧，一下会变成大叔。 大叔， 嗯，那你还不如不练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不能 重在坚持， 对，也不能用时间来衡量。 嗯 啊，你比方说我短期之内有什么，我两个月要练出腹肌啊，这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能保持得住吗？ 对 啊， 不是拍了一张照，发了一张朋友圈，然后你就可以松懈了。 哎，对对对，这是也是同样需要一件我们长期去坚持合理规划的一件事情，心态不要那么急。 哎 哎， 心态急啊，其实说到了我朋友最近哈，恋爱五个月就结婚了。 嗯， 为什么呢？就着急，就特别着急， 就觉得到年岁了该结婚了。 对，因为他好像已经35岁了吧， 哦， 一个女生35岁了， 是吧？ 然后跟他认识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恋爱五个月就结婚了， 恋爱五个月就结婚了，然后觉得这还行吧，反正条件也都差不多， 对， 那就这样吧， 也不烦人 啊，也不烦人，就这样吧。 嗯， 然后那个就大伙儿过日子呗，对吧？然后反正这个这生孩子也已经算大龄产妇了，啊， 也倒是哈， 啊， 这么说他好像也着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哈。 嗯，对，好像也是有一些道理。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就是聊到这个恋爱的话题啊，就很多朋友们，哎，大家会觉得恋爱几年或者多久，然后比较适合结婚？ 我觉得不要太长， 不要太长， 太长了真的会就是把那种新鲜感、 新鲜劲儿磨没了，是吗？ 对，真的会磨没 啊。 你说你结婚都三年之痒了，那恋爱可不也是这样吗？ 哎，那沈腾跟他媳妇是不是恋爱了12年？完了之后给求婚那天，哇哇给王琦哭的呀？ 啊，是吗？ 啊，那个场面倒是挺感人的。 恋爱十二年。 然后 一直没结婚，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王琦的爸爸就说，说这是我们全家都在一直期盼的一件事情。 哇， 嗯， 我觉得哈，这恋爱12年真有点长。 嗯嗯， 要不缩短吧，就那个。 那你觉得呢？你就说你吧。 我觉得恋爱2年，结婚差不多。 你这也不短啊。 啊，不能再短了，再短了的话，你就会 一年多呗。 一年多，其实和两年也没有差很多啊。 那 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一开始，比如说你刚恋爱，恋爱个半年到一年的时候，那是、其实是还属于半热恋期。 没错， 半热恋期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有一些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啊，这种 你看清楚了之后，你就不会结婚了。有的时候结婚是需要一些冲动的， 哦， 你不觉得吗？ 看清楚， 哎，我也不知道啊，都过来 会结婚了， 都是过来人跟我说的，咱也没结过什么婚，也没什么经验啊， 哦、 都是过来人跟我说的。 我 啊， 这孔文立马就把这个电乐推上去啊，我觉得孔文心里有鬼。 没有，都是过来人跟我说的。 哦， 咱确实没什么经验。啊， 你是没有什么恋爱经验还是？ 嗯，对，反正就是最近就是大家也都在讨论嘛，说这个，尤其是你没结婚的，我跟你说这没结婚的恋爱了三年，然后呢也都比较熟，但是呢， 我觉得哎呀，这该结婚了。 对，该结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一些激情啊， 嗯， 对吧？然后一些什么惊喜啊、浪漫呢、那个时候也都没了。 哎，你知道吗？现在网上在卖一种东西，叫做求婚攻略套装。 怎么说？难道这个东西会有一个标准化的这个流程吗？这东西不应该是私人定制的吗？ 但是很多人的私人定制都差不多啊，就什么点蜡烛啊、送花啊之类的，然后会有很多气球， 挺土的是不是？ 对对， 挺土的是不是？ 我是就挺土的，就是就点蜡烛这个我就觉得很土，就我不太喜欢啊。但是 你用什么无人机？ 可直升机？可能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求婚方式，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啊，就觉得哎呀，我要求婚了，但是我没有很好的这个想法，但是我又很想给我女朋友一个惊喜，他就会在网上买一个求婚套装。这个求婚套装里面就是有那个 气球啊， 气球就是 蜡烛、 字母的气球、然后就蜡烛，还有什么各样的彩色的亮片就可以洒下来的那种，还有就是什么粉色的纱啊，什么就可以布置场景的那个，还有就是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花儿也会给你定制好了，然后打包给你送过来。 啊， 求婚套装， 就是嘛，我就是，但是我 恋爱三年了，就买个求婚套装吧， 对吧？你就恋爱三年之后，你比方说我给我自己的女朋友，然后精心的准备一个求婚的仪式，那个时候可能心气儿都不足了， 啊？为什么？ 你恋爱三年了吗？对吧？然后就不是哎，要不咱俩就晚上睡这样的，然后你往那边点，然后突然想起，因为咱俩商量个事儿，要不咱俩结了吧？ 这太不解风情了吧！我要是你女朋友，我就该生气了。 啊、然后那边就砰一脚给踹床上去， 想得美！ 什么？你结就结，你就睡觉，你别烦。哎呀，这个感情啊，爱情其实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啊。然后就是还有刚才我们就是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工作，然后还有就是创业，因为来到我们节目的创业者嘉宾也很多很多。 对 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创业呢真的都是有各自不同的一套，我们就说叫生意经吧。 对，不同的思路、 啊，然后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呢也都有，大家也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也有做得挺好的，然后也有那个就是 连续创业者， 哎，连续创业者就是做失败了的，跟我们分享失败经验的，这种失败经验我觉得倒挺有帮助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时间呢，真的是或长或短， 对， 啊，然后呢，就是很多的创业者的朋友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说我创业两年三年，我一定要准备 IPO， 啊，然后要有这个目标，我觉得有这个目标是好的，但是呢。就是大家看就是创业这个事情吧，你我觉得这个目的是挺重要的，你要以什么样的为目的，对吧？你比方说我要实现财务自由，或者说有的朋友呢，就是你比方说我把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那么我要变现啊，然后或者呢比方说我要解决社会的什么问题什么痛点啊，我甚至要解决人类的什么问题， 我要为人类发展做出一些贡献， 啊，为人类的进步而创业，啊，就是 好高尚啊， 是不是？ 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吗？ 啊，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吗？ 我不知道啊。 当然说做生意啊，肯定是赚钱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名好的创业者啊，一个成功的企业或者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真的都是给社会带来了价值，真的给消费者的生活带来了变化。 对，不能只有眼前的那些一小点点利益。 对，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三年 IPO 也不是不行， 但是呢就会还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就是我为了 IPO 而 IPO， 各种条件本来还不够，我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就各种凑，想尽办法，然后资本的办法，然后其他的一些办法，甚至还有一些涉嫌违规的一些办法，我就得要上。 哎，不行， 我就得要上。 嗯 啊，那上了之后，因为它是对资金来讲，它是一个裂变的一个过程。 对 啊， 这是大家都梦想的那一刻。 这个、对，就是敲钟嘛， 对， 把它定为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一个辉煌的一个顶点。但是，我觉得也别太急吧。 都说了嘛， 嗯， 凡事啊都不应该讲究爆发那一瞬间，因为毕竟人生路漫漫哈，大家还是要长跑。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说到这个 IPO， 对吧？然后呢，我们还有普通的股民，对吧？ 对， 炒了好几年股，比如 说该发财了 啊！我炒了好几年股，我都哎呦，我都炒了三年股了，我怎么还不赚钱？人炒股赚钱，我炒股为什么不赚钱？ 啊！我都整容三年了，怎么还没变成网红啊？ 对吧？ 我都拍视频三年了，怎么还没变成啪啪啪啪酱啊？ 女孩对吧？你看什么？哎呀，你看现在什么这个火那个火，短视频我早就开始玩，对吧？我怎么还没有火？ 嗯 啊，然后就是那个最近火起来那个。啊，男朋友只要带我吃饭就好。 这什么鬼？ 小甜甜，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啊，就是成都的一姑娘叫小甜甜，啊、然后呢就说你希望要一个什么样的男友？她说只要带我吃饭就好，迅速火了。 为什么？为什么会火？ 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好， 咱也不过多的给人去说啊。 来看一下， 也可能会有背后的这个团队、 嗯。 总之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来去生活和规划， 嗯 啊，然后呢，不要受到其他方面的尽量吧，尽量 不要心急， 不要受到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影响和困扰、 嗯， 活出自己的生活节奏，活出自己的人生，因为自己的人活出自己的精彩嘛，才是你自己的， 嗯， 对吧？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8:30，我们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西北南风险少，西海风在5.66米，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马宁。 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和院的行政总厨丽，丽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来，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来自和院，我是一名厨师。 这个我觉得丽吧，就是坐到直播间呢，就是有一种特酷的感觉， 跟我们这一般想象的这个厨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是吧？ 没有，没有。 对，而且、就是、 他刚才在这个导播间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摇滚歌手。 而且就是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就是很少会说这个，哎，要不我带一个耳返、啊，是吧？这样就是可能效果会好一点，让我听力会清楚一点。然后尤其是这个丽选择了一款我们最大的一个耳机， 最专业的一 最专业的一款耳机， 看起来酷一点， 就看起来酷一点。 比口文这个专业多了，你知道。 我这像什么？像 iPhone 的是吗？ 对，你这像那个坐地铁听的。 坐地铁听的。欢迎丽，欢迎丽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丽是和院的行政总，其实叫和院啊。 对，和院， 和院啊。就但是就是咱们对外说的话是不加儿化音的， 不加的 啊，是和院的行政总厨。 对， 对、 啊、 其实我们全名叫和院书院。 和院书院， 对 啊。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OK， 和院书院呢，其实它是一家综合性的一个场所。希望呢，其实我们的理念呢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在现在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呢，给大家提供这么一片净土。我愿意这么样去形容它。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朝阳路通牛电影产业园一个很安静的角落里 啊。 对，环境特别优雅。然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试运营期间，然后下个月10号就会正式营业了。然后这段时间我们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具有中国传统意义的茶道，对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创始人他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他收藏了很多精品 哦。 对，我们有地下酒库。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我这一块，美食这一块 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合作起来很开心，就是常话说的三剑合一那种所向披靡的感觉。 哇， 也是一个稳定的铁，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铁三角。 对对对，是这样。 然后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好像是在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一片安静的一个生活空间的一个感觉。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三个人之所以走到一起也是有一定因缘吧。渊源呢，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机会。我们三个人呢，是每个人都是通过中间的朋友来这样串联起来的、认识的。然后结果我们三个走到一起，这一开始走到一起其实最关键的是理念上的东西。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年纪都不大，但是我们好像看透了很多东西，然后想给现在你就像 我们的 slogan 是什么，就是说做喜欢的给喜欢的人。 嗯， 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它的意义呢有两层。第一个呢，你要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嗯，坚持做。 嗯， 第二个呢，你要做给那些懂得欣赏的人 啊， 对，或者是你欣赏的人，你愿意为他去做这件事的人。 嗯嗯， 所以 感觉里面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嗯， 对，然后 我们都是感性的人，这是肯定的。 会有一种那个特别甜蜜的感觉，好像我觉得像巧克力的产品会用类似的 slogan 啊。 不一样的丝滑是吧？ 啊，对，不一样。 你要说到巧克力，其实我们有道赛真的用到了巧克力。 嗯 啊， 对，而且是把巧克力、黑啤酒还有牛肉给它完美融合。这个我不知道， 啊，这是怎么融合呢？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到那个 味 道 都不太一样。哎， 对，它就是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菜。 嗯， 它里边有比利时的巧克力。 嗯， 还有黑啤酒这个没有关系是哪里的，然后还有中国大量的香料，那些香料我说的永远都不是那些添加剂的那些东西， 嗯， 都是很自然的东西，像八角桂皮啊，就是茴香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 然后在一起他们产生出来的那个效果是出乎意料的，甚至在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象到是这样的结果，但自己试的时候自己都惊艳了自己 啊， 对， 嗯， 所以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嗯，我觉得是可以的。 其实我特别好奇哈， 好奇什么？ 说的是行政总厨， 嗯， 行政总厨他主 就是头， 对，他的主要负责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最直观的就是肯定要带领厨房的团队 啊， 嗯，那些兄弟姐妹们把他该做的事做好， 嗯， 把这个凝聚力给他创建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做出我们自己的风格， 嗯， 这个就完全是靠带头的这个人，用孔文的话说就是头， 嗯， 这个就是你怎么带，那这个队伍就跟你怎么走 啊， 这个很关键， 嗯， 还有一个就是要配合上级吧， 嗯， 就是配合上级去搜索，就是去探索这个市场，看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做出适当的一些调整，战略的调整，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嗯，哦， 对， 我们既要把美食做好，然后也同样是一名管理者的角色， 就是做人做事都要做好。 嗯， 是这样的。 对，然后呢，在这个之前呢，丽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啊，我觉得这张照片拍挺酷的，采用了一个黑白色的一个基调。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现在厨师都长这么帅吗？我惊呆了。 现在厨师的要求都很高的。 啊，对颜值也有要求吗？ 这个，有的。 我们的一个团队，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 这个看脸的世界。 主要是也是我们合院的一个一个经营理念嘛。我们就是觉得一个人如果看起来都不够吸引，不精神，精气神不够，那这个人做事情也不缺乏一定的热情。 嗯， 对。 这旁边的这位阿姨是不是稍微上一点年纪？然后她拿着 一个面杖，擀 面 杖， 擀面棍是吧？ 对，她是我们的面。我照这张相的时候呢，跟摄影师这么说的，我说我们来一张生活一点的，然后我希望每个同事都能拿一个跟他工作岗位有关的那个工作器材。 哦， 所以你看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的都是他们自己平时用的最多的。 啊， 对， 这很生活吗？ 就是对于我们厨房嘛，我们厨房日常生活是这个意思， 啊， 不是我们 这阿姨拿的擀面棍儿， 对， 这哥们儿拿的是 打蛋器后边那个， 哦，那是打蛋器，然后还有拿平底锅的， 对对对， 啊，要吃鸡吗？这是 还有拿量勺的，哎， 啊， 对， 啊， 这都是跟他们日常工作的常态息息相关的， 嗯 嗯。 对，挺酷的一个概念啊， 对 对， 这个还有一部分，嗯，很大一部分功劳是摄影师的。 很难用 摄影师拍出来这个感觉是吧？ 然后他决定用黑白色呈现。 嗯， 我一直想象是彩色，结果黑白的感觉会更好。 嗯， 然后把大家的那个，尤其我脸上的皱纹修一修啊什么的，这个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嗯，真的是感觉挺酷的一个团队啊。 对， 就是丽现在是行政总厨，但是呢，我想在之前的时候也经历了，比如说自己，然后这个对美食的兴趣啊，包括自己的学艺啊，肯定也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挺长 的 一个探索， 嗯 啊，把这段经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没问题。 嗯， 那个我先问一下，分享之前先问一下，我们有多长时间？我看够不够说啊？ 说明这个经历真的很丰富。 没有，没有，开玩笑。 你先来聊，时间我们来把控。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就是简单扼要的说吧。 嗯， 我呢从小就热爱烹饪，这个、哦、当时我不知道自己 从小是有多小呢， 第一次拿起大勺是什么时候，那是 上小学二年级大概。 我还以为那时候我抓粥的时候我抓的就是勺子。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抓的是啥、哦、因为我父母不是不信这个、 嗯、 所以我没有抓过这个、 嗯、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小到什么程度都连热爱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然后搬个小板凳，妈妈做饭的时候就站在板凳上这样看、 哦、 别的孩子喜欢看动画片啊出去玩 啊, 啊, 啊， 当然我也喜欢，但是我愿意为了这件事情晚个十几分钟再去做其他小朋友感兴趣的东西。 嗯， 所以那个时候看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富裕，然后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蛋， 嗯， 因为营养又便宜又这样、 嗯、 然后看到鸡蛋打了之后打得起泡，然后倒到锅里的热油一起反应，那个蛋花一起来，顿时那个香味就出来，那时候感觉太神奇了。 嗯， 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东西啊进到油里边然后立刻起那么大反应，然后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液体到了固体，然后妈妈再往里加一点东西啊，然后再搅拌一下盛出来的东西，哇，金黄又香，真的就感觉有那一道炒鸡蛋就够了。 嗯、 所以 OK 我人生当中做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鸡蛋， 炒鸡蛋， 然后也可以实话实说炒砸了。因为 没有炒出妈妈那个味道是吗？ 就不要说妈妈味道了，就是没炒出味道都。就直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也很淘气，也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经常会在家里趁父母不在，因为他们在是不允许我进厨房去动刀啊，去玩火呀、 嗯、 觉得很危险，我都是放假的时候他们忙来不及照顾我，我还有个姐姐、 哦、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这个东西，就说是烹饪。 嗯， 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会一个人趴在阳台上去放哨，看看爸妈回来了没有，然后还有一个人就会在那里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一个人一次机会，就是说你做一道做一道完了你 这来， 对，你过来放哨，我过去炒个东西，做好吃了我们俩就吃，做不好吃了装到垃圾袋里，然后还不敢扔到垃圾桶，因为父母还会看到、 嗯、 然后就偷偷的到楼下去扔了，就是这样、 啊、 对，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冥冥中的东西吧，当你真的是这个东西就在你血液里，你一开始见到它你就特别的想去了解，然后后来呢很幸运，我19岁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呢把我送到欧洲。 嗯， 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想我学医，那个时候我一直也梦想着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这个差的有点多， 是很多。 嗯， 然后因为可能做厨师这个梦想它只是一个种子，当时在我心里但是没有萌发什么。 嗯， 然后但是特别巧，我上大学之前需要读预科读一年。 嗯， 然后在暑期也就大概这个时间段暑期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说也是个成年人，19岁了、 嗯、对， 不要再伸手跟父母要钱了，对吧，然后去打个零工挣点零花钱，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离我住的地方不是很远的一家披萨店 啊， 然后很不起眼的一家小店，但是他当时已经开了20年，这让我很震惊。然后我当时走进去应聘，经理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叫 Neil， 他很随和的一个人，我很紧张，然后英语都本来就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然后支支吾吾说我想找一份工作什么的，然后他说你不要紧张，说你想做什么你告诉我，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我从来没工作过，一直是学生。然后他说那你先洗盘子吧，一般学徒都是先从这个从低做起，对、 嗯、 然后 OK 我第一天上班我记得，那现在重点来了，那就是那一刻就好像一缕阳光把我心里边那个种子给它照射之后它萌发了， 一下豁然开朗， 是势不可挡，哪怕你们都知道种子的力量，有石头压在上面它发芽的时候它把石头顶开，或者它绕过这个石头它也要出来、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推开门那一刻看到厨房里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忙着，然后主厨就像一个 commander， 就是那个最高领导、 嗯、 就是战场上那个指挥家一样在那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啊，大家有条不紊，虽然忙但是不乱，在那里做事，然后有人把我带到我的岗位，当时我的血液我就感觉心跳也加速、 嗯、 然后整个血液循环也加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以后要做这个，要做厨师， 嗯， 但是我根本没有说我以后要做主厨要怎么样，没有、 嗯、 我就觉得我以后要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开心了， 对、 嗯、 就不要说做到什么，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而已，然后 之后呢，这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 接下来你就去学医了？ 不是，就是跟家里要沟通这个事儿 啊。 然后家里是肯定反对的， 对， 因为望子成龙嘛，父母的期望值还是挺大的。但是我当时我也很庆幸，当时自己很拗，就觉得反正我这么远你也管不了我， 啊， 就有点叛逆吧。但是我觉得也完全也不能真正意义上也不算是叛逆，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家里也是妥协了我，但当时真的是妥协，并不是支持我，只是拿我没办法而已。 嗯， 所以我这一走就是十几年。然后在那期间呢，因为欧洲，相信你们都了解，欧洲在饮食文化方面是比较领先的。 对。 然后我当时去的是英国和爱尔兰那边， 嗯， 然后英国和爱尔兰又是出了名的做餐不讲究的地方。 对呀，啊。 对，所以我呢，我觉得我也幸运在哪儿呢？入门级的是简单的， 哦， 你在那种不是很讲究的国度里边入了门，你热爱这个行业。但是呢，当你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个地方给不到你，欧洲给得到 啊。 所以我就接下来日子，然后自己呢，就是靠着自己平时也可以说省吃俭用啊，也可以说就是去打两份工啊，这样。但是我 所以你后来去读大学了吗？ 没有。 哇， 我没有， 怪不得家里那么反对。嗯， 就是从那以后，我接下来这么十几年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厨房，都是厨师，只是风格不同。 嗯， 跟不同的人。 对，然后我们也叫一直在一线工作。 对，可以这么说。 嗯， 是这样。然后就靠自己，然后就去做，因为我这个人还喜欢到处跑， 嗯， 也比较野一点，然后就去各个地方背包客。 嗯，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就其实我旅游不是说重在享受，我旅游是重在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和东西。 嗯， 然后往往是这些东西呢，是你跟着旅行团啊，或者是你去花一些高的价格去买一些好的产品啊，就跟这些是不一样的。 对，是体会不到的。 对，所以我当时选了一个比较艰苦的一个路线，就是什么就是吃住不讲究，只要省钱就好。然后就是往去那些冷门的地方走，而不是那种热门景点。当然热门景点也会去打个卡了，然后就会去往小地方走，走到，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到每个地方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当地的饮食文化 啊。 哎，你都怎么去了解呢？ 就是一个是吃，我吃各种小店， 嗯， 街边小店，我不会去那种很出名的那种高档店。 嗯， 为什么？ 也吃不起，这是最关键的，好吧？很直白的说，不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些东西做的，它有点变味道了。为什么？它要照顾到游客，然后它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趋势，所以它做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地道。所以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当时我去了很多那种小店，然后当我欣赏或者喜欢这家店的东西的时候，我会主动跟那个老板去聊，我说我能不能在你这儿跟你这儿帮你几天忙，我免费帮你忙。 嗯， 然后大多数吧都会很欣然接受，就 OK 啊，来试一下，就这样的机会，所以也学到了不少，锻炼了很多。 嗯， 然后期间也不乏有一些真的是大家，是后来后知后觉啊，当时没觉得，当时就觉得就是一个厨师嘛，但是后知后觉，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在这条路上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也有了很多机会，当然自己也把握住了。 嗯， 然后10年回来 啊，10年回国， 然后直接就回了广州。 你在国外其实待了很长时间， 8年。 嗯， 对。 在这8年里面，一直在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餐厅，就是 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一线， 一直在一线。 对， 啊，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很难坚持的。 没错， 嗯， 没有，我觉得 一切源于热爱。 对， 只要你喜欢， 在我这看来，其实那不算是我都不想用坚持了，我就觉得一直在享受，不是坚持。坚持感觉啊，感觉有的时候好像你是。还是付出了就是额外的一些东西来把你要做的事情会做下来，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在享受自己做的东西， 很开心， 然后也想把它做，就是把它做到后来慢慢以至于到现在，我想把它做到有自己的味道。 嗯 嗯， 对，就是我现在不是什么有名的厨师，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厨师，但是呢我觉得再普通的人也是有这个权利， 没错， 来表现自己，来表达自己。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 咱比方说这家常菜啊，就是比方说西红柿鸡蛋， 嗯，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听友网友朋友们，就是每家每户做的都不一样， 不一样， 味道都不一样， 对 啊，这是反正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 啊，就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立在国外的生活呢，就是，我穷游，我吃小吃。对吧，我也不去什么太贵的地方，然后反正就是一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边玩边学，然后还挺开心的， 对， 这样的一路一个过程 特别自在吧、 啊、特别自在啊。 对， 那在2010年回国的时候，这个阶段， 嗯， 就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这个时间点吧， 对， 那个时候你形容一下自己的，比如说我这个厨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回国之后老实讲那个时候可能年纪还更年轻， 嗯， 然后有那么一点啊心高气傲 啊， 就会觉得不管怎么样啊、嗯、这真的是老熟啊，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在欧洲也混了那么多年， 对，我走的地方、 对，见识了那么多，对，然后觉得自己还有一点优越感 啊、 嗯、 但是回国之后发现尤其是在广州南方，广州深圳那边的饮食文化， 嗯， 就算是给我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要低调，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嗯， 因为我的确也，嗯，我八年 这个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事件来触发你的？ 有的，就是参加了几次活动，那次活动就不是比赛性质的，就是我们叫星厨活动，就是广州他们也会有很多的餐饮爱好者， 嗯， 或者是那种大型的酒店什么的，他们经常会搞一些，就是像交流会那种，从国外请了很多有名的那些米其林的厨师过来， 嗯， 然后大家一起来交流，然后我参加了很多次，然后慢慢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有距离的， 嗯， 而且你会发现尤其在那种环境下去到的人都不简单，大家都是有很多的经历的，然后而且当时还都在同一个城市 啊， 就是立刻就让你意识到，哦，其实我还是要不断的前行，不能停下来， 嗯，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那种优越的心理真的会害人的，所以我短暂的经历过那么一段，然后真的是自己也惊到了，就觉得不行，还是得 继续学， 对对对、 嗯、 而且这个学的方向一定要选对，而不并不是说现在大家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这样是你是被市场带着走，这样的话你做到最后你会迷失自己最后、 嗯、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最想找的是什么，是定义自己， 定义自己， 定义自己，就是说我是谁，我想做什么东西，我通过什么方式来做到， 嗯， 对，然后也很幸运当时在广州也是通过一个英国厨师的一个介绍认识了一个新西兰的老板，开了一家新西兰风格的那样的店、 嗯、 所以他找到了我，然后我就帮他做了三年，那三年就让我顺利的定义了自己， 嗯， 因为我不之所以我们能合作三年，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一样性格的人， 嗯， 那个老板他叫 Aaron， 然后年纪就跟我相仿、 嗯、 然后他也是背着包从新西兰来到了中国、 嗯、 在没有朋友亲戚帮助下他自己坚持自己的餐饮梦，他开了一家小店，现在还是生意很红火很出名的一家店， 嗯， 因为当时刚开业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刚开业帮他做了三年，前三年我们有两年是广州最佳西餐厅 啊、 哦，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广州的餐饮界竞争真的很激烈， 对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幸运遇到彼此， 嗯， 我们现在成了一个很好的朋友，虽然没在一起共事但是我们还要经常联系， 嗯， 就是他帮助我定义了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也延续到了现在的风格， 对， 方向就是我定了之后就不会再发生变化， 不会了，不会了 啊。那么立给我们形容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因为我们一会儿会进一个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啊，这些都是可以说都是立的代表 作品， 都是你的原创。 对， 对，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的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像当初我自己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东西，但是我定义不了 啊， 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定义，但是现在。在餐饮界已经有了这个定义，甚至国际化，而且是一个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流行的趋势。 嗯， 我们英语当中叫 fusion， 就是用我们中国话就是一种融合新概念这种意思吧、啊、就是融合菜的意思、 嗯、 就是没有，你要说我做的什么菜我说不了，没有定义，就是说你这个是什么菜什么菜，所以后来才会有这个词叫 fusion、 嗯、 哦， 对， 是一种融合的菜品。 对，就是我个人提倡的，就是尤其餐饮啊文化这些东西最好，嗯，以后的趋势肯定是有界无限，就是说你可以简单的给它定义一下、 嗯、 但是你永远限制不了它，它可以无限量的去发挥。 嗯， 你像现在我只说餐饮，那现在我们中国的餐饮已经其实跟国际化是接轨的。 没错， 我记得大董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中国厨师缺的不是技术，缺的是见识。 嗯，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嗯、 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厉害的厨师，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在一个环境下，所以他的思想思维打不开， 嗯， 所以他就一直在重复做一些传统的东西， 嗯， 得不到创新 啊、哦、 但是他们一旦有一天就像你开窗户呼吸了新鲜空气一样， 嗯， 就不一样了，看看外面的世界。 嗯，好， 对，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啊，然后上半个时段呢，丽和跟我们回顾了他的成长的经历啊，然后呢这个行政总厨的模样基本快练成了。 嗯， 然后一会儿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现在其实说早不早，说早不说晚不晚啊、 嗯、 早晨饭已经过了，中午这个饭呢也该琢磨了， 就正是饿的时候， 正是饿的时候。我们来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丽的菜品啊，调动一下大家的胃口、 嗯、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乘 客，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国博啊，西在南，选手西百峰，哪里5.66万整米，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披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半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曼宁。 哎，大家现在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7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呢是和苑的和苑书院的行政总裁丽，来再次欢迎丽，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我还在这坐着。 我觉得你像好像一个现在好酷的一个摇滚 DJ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对， 所以他可能是有一种那个风格在里面。就是他的气质很像，所以他的菜是不是也很， 就我觉得丽的身上有一种，就是没有给自己然后包括自己的菜品有一些条条框框，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没有，这也是我生活的态度。其实， 对，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其实我们做出的每一道菜品，也都是作为厨师来讲，都是一个自己的作品。他们是自己性格的一个， 是这样 某些方面的一个反应。 就是想通过你所擅长的来表达你自己想要表达的。 嗯， 我觉得做到这一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就认为就肯定自己的。 嗯， 对 对，然后那样自己也是最快乐、最开心的。 对， 啊， 没错， 对。然后刚开始这个啊，什么刚开始上半个时段的时候啊，跟大家聊到这个点儿呢，早清饭已经过了，对吧？然后午饭呢也可以合计合计盘算盘算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啊， 准备了几道菜， 准备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菜啊， 大家尝一下啊。 对，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不管，但是想吃的话还得去和苑。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先看看，哎，这个是咱们那儿的这个茶道茶艺是吗？ 对， 啊， 对，这是我们的茶。 啊，我看就是， 而且我们那边的茶的品类很多， 嗯， 甚至有一些是也是我们那个，可以说我们的镇店之宝。 镇店之宝。 对，所以说要喜欢茶的朋友呢，尽管可以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嗯，可以聊一聊大家这个，比如说这个喜欢的茶的品类啊，还有茶的一些文化。 嗯，对 啊，这个还很精致啊！我看这个旁边配的这个配的是一个甜点， 嗯， 对， 这个甜点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哦，这甜点就是一些传统英式下午茶的那些蛋糕啊，还有那些cookie 啊， 嗯， 还有酥饼啊那些东西 啊。 对，虽然他们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是我觉得我做的甜点呢，它有我自己的风格和味道。 嗯。 首先我不会去追求 太追求它的外观做的就是特别惊艳那种，我不会追求这个，我会先追求就是它的味道和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平衡 啊， 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吃的时候吃下去的那个感觉舒不舒服，至于其他的呢，我会 OK， 才是我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它的呈现方式各方面才是我接下来要考虑的。 对，怎么样吗？您觉得这个？ 就看起来很有食欲啊。 哦，这个是酸奶吧？应该 酸奶。 啊，这个是一款酸奶。 对，这个酸奶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发酵的。 嗯。 而且我们在初期试运营初期试了很多款鲜牛奶，最终选定了一款。我就不说了，免得有打广告的嫌疑。对，选定了一个牌子，就一定要那个牌子做出来的口感才是这个样子。 是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是的，如果你是一个吃货，然后你的味蕾很敏感，你立刻就吃得出来。 嗯， 对。 好，那我们对，我们先来点这个餐前的这个汤吧。 对，我们按菜的顺序上嘛，好吧？ 对吧？啊，那哎，对，戴总，我们总的来说，我们接下来之后上什么？ 我们这个时候上个沙拉吧， 上个沙拉， 对 啊，我看这个 选一个内有蔬菜沙拉应该， 哎，这个不是，这是一，我怎么看像烤羊腿， 就是有手撒那个撒东西的那 后面一张，对， 哦，是这个吗？ 对对对对， 啊， 对，这是个沙拉， 我如果没认错的话，一个叫菜花，一个叫西兰花， 对，没错，啊，那这我就想说，其实我做东西呢，我真的不是花很大的精力去找一些珍稀的食材，我宁愿花这个时间去研究一些百姓化的食材，怎么把它做得不一样，做得好吃， 哦， 让老百姓，就让我们每一个普普通的人，不是厨师的人，在家或者在任何地方，他同样可以享受到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觉得只有这种方式，你才能真正的把自己这个理念传播出去 啊， 不然的话 OK， 我做个什么燕窝鱼翅，那很多人他要么就不吃，环保主义者他根本就不会去尝试这个东西， 嗯，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因素， 对， 就种种因素就已经阻碍了这个渠道，就是我来表达自己的渠道， 嗯， 所以说我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我自己愿意做叫百姓化食材 啊，百姓化的时代，这个也是你的一个理念。 对， 哎，我觉得这理念挺好的。 嗯， 就是大家，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啊， 就 来 吃完之后 来感受到。 我还回家，我想学的话， 对， 我可以学到。 你回家也做得到 啊， 也做得出来 啊。 对，然后还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没错， 可能一道菜就可能让你今天心情就不一样。 嗯， 对 对 对对对对， 这个很关键的。 对对对， 其实我前面有一段时间，刚才我们在上半个时段跟大家说到，说减肥三年是不是该变成女神了？ 嗯， 我很少有坚持过减肥，因为我觉得减肥就不让我吃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没有幸福感。 嗯， 我就觉得我这一天啊，我怎么这么不幸？不让我吃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 啊， 我觉得首先你不胖，我真这么认为啊。不是恭维您， 嗯， 还有第二点，你可以放开吃，只要你吃的科学是没事的。 然后还得运动是吧？ 运动是必要的，其实大家都需要运动。 对， 对， 嗯，对。然后 那我就可以放开吃了， 嗯，放开吃嘛。 下一道给我吃什么？ 下一道我们来个汤嘛。 你看，比如说我们就拿晚餐来讲啊，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可能下午我们先喝会儿茶， 嗯嗯， 对吧？然后喝茶的时候，比如说吃点甜点，然后来个酸奶。 对。 刚才是这个沙拉， 嗯， 对吧？ 嗯。 然后接下来之后就来点硬菜吧， 不，别急， 不啊，不急， 这要有一个过程。 嗯， 好， 咱下来一道汤， 来，是这个绿色的吗？ 对，这是一道凉汤，而且这道汤呢，我是真的很巧，有一天早上我上班的路上碰到有个蔬菜摊儿， 啊，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豌豆苗特别新鲜， 嗯， 就是一掐都流水，特别脆， 嗯， 然后我就买了两把， 嗯。 然后边走的路上也就那么10分钟左右的路上，路程。然后我就想拿这个做什么？当时脑子里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我做沙拉，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本身的味道，不改变它。 嗯，对。 第二个呢，做什么？我想做汤，要做一道凉汤，让它是一种能喝到嘴里的豌豆苗那种感觉。 哇， 那煮一会儿，你比如我， 哎， 我想到的啊， 哎， 比如说可能煮一会儿，我放冰箱里隔凉 了。嗯，不是的。不完全是，但是说对了一半 啊， 这是厂里就想得通的 啊。 那我这边就是豌豆苗是不能煮的，你煮了之后它就一个颜色没有了，一个味道也没有了， 哦， 所以说是把其他东西先加热，这是必须的，就是那些调味的东西，洋葱啊蒜的那些调味的东西先加热，然后把那些东西室温冷凉之后加冰水，那个冰水一定要是饮用水， 嗯， 不是那种自来水， 嗯， 加一点冰水，然后呢 把温度面下去，这个时候下，这样的话那个冰雪可以保证它的颜色不变，不会受到温度的影响，然后呢再把它们打碎。 哦， 其实这个道理和方法一说大家都会懂。 对啊，其实丽讲到这儿的话，我就会想到，比方说这个，就我们炒菜的时候， 嗯， 在家里有的时候早晚， 嗯， 这个颜色还真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吧？那有的时候这个颜色不一样，出来之后就我们会经常说，会影响你这菜的卖相。 对， 卖相不好，有的时候就没有食欲。 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还好，对这方面要求不是那么高，因为毕竟你自己做的东西你接受，你享受，你喜欢吃就好。 嗯， 但是你像我们专业的就不行，这个就是涉及到客人这边的体验感，还有你用没用心的这个这一点了，这个小细节， 嗯， 我们一定要做到每一个细节。 嗯， 包括那汤里的鸡蛋也是为了，就是说一个从营养程度讲，就是想增加一些营养，第二个呢是口感，口感绝对是个平衡。照片为什么我会说先把那个蛋黄划破滴到汤里边， 嗯， 因为这也是我建议大家的食用方法。 嗯， 蛋黄就是我们的鸡蛋也是我们和苑自己的养殖基地 哇 采购来的蛋， 哦， 在密云那边我们自己是有基地的，我们的鸡都是那种散养的走地鸡， 嗯， 这个只要关注我们的官方那个微信号就 OK 了， 嗯， 就可以了解到。然后我再说回到这道汤，那个蛋黄，因为那个汤呢毕竟是蔬菜，所以说它的口感可能没有那么的细腻。 嗯， 但是如果我要加，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加芝士或者是那种奶制品吧，很多中国人是接受不来的。 对 对，还有一个就像刚刚这位女士说的，考虑到热量的问题，对吧？所以OK， 我就用这样一个很天然、很营养、很绿色的鸡蛋来中和它口味，因为蛋黄就是很滑， 没错。 对，这样的话，从无论是从口感、从色泽、从你的营养， 嗯， 它都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 嗯， 对。 啊， 所以这就是这道汤的来历。好，下面可以上主菜了。 总厨说出来之后就是感觉不一样了， 就是感觉它比看着更好吃了 啊， 是吗？ 像它吃起来真的很清新， 啊， 一道凉汤，也在炎炎夏日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 对，在夏 吃起来很爽。 对，凉汤，然后凉汤完了之后上硬菜吗？ 上硬菜了， 上硬菜 啊， 硬菜， 我口水都出来，上点硬菜。 硬菜来， 你看你自己喜欢，有鸡有牛有羊。 我看这个吧，因为这个 你看哪个舒服就上了。 就这个，我看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这个是香草羊排。 哦，香草羊排。 对。 哎， 这个， 但是我看这个， 嗯， 就是这个切开的这个羊排里边的这个肉色好像还是 粉嫩粉嫩的。 对，粉嫩粉嫩，很新鲜的感觉。 对，因为羊肉它最怕的就是老。 哦。 对，一旦烤老了，它的口感就没有了。 那这个是叫几成熟吗？这个也是。 这个 有 五成熟。 五成熟。 对。而且这是最。就是最佳的食用的一个火候，对于这道菜的做法来说，如果你再生，它那个腥味就太大；再熟，口感就不嫩。 嗯， 所以说多一分少一分都是有讲究的。 那所谓的那个你选用的香草，也是为了就是中和啊， 对， 羊肉的那种膻味。 没错 啊， 你像我这个，其实这道菜我是受我就是在欧洲那边一个。 嗯， 可以说一个老师吧，他的一个启发。他这道菜其实在欧洲那边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菜， 嗯， 但是我呢就是给他根据我们的情况，还有我们就是来我们这里的客人的一些他们的个人情况吧，然后做了一些改良。我就说这个香草，我不仅用了就是说跟羊肉很搭的薄荷、百里香、迷迭香，而且我还用了欧芹和罗勒，前后一共五种香草。 哦， 而且都是绿色的，这样的话， 哎， 它的味道就特别有层次感 啊！ 听傻了， 我正在看呢，就边听他讲，然后边看啊。 啊，对，然后现在这个，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一直给大家在放图片，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话呢，今天我们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九八二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有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啊。如果说听着比较着急，然后看不到图片，看不到这几道菜的话，可以回放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回到我们节目，丽说了用五种香料，而迷迭香，嗯，听起来好像有。 哎，所以这个吃起来大概是 应该是有很多种味道。 对，它很有层次感，每一种香肠的味道你都能吃出来一些。 嗯， 然后呢，这个是跟羊肉一起吃的嘛，它可以盖住一些羊肉本身的味儿，然后呢口感又是嫩的，因为那火候掌握得很好。 啊， 就这种情况下你吃起来就会很，我个人就会觉得很愉悦，就很清新，一点不腻， 五成熟的。 嗯 啊，这个你比方说就是我就好吃的那个就是熟一点，咱做个七八分、八九分， 可以啊， 也没问题， 可以， 就根据客人的。 对对对对，我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的观点，对不对？也是要，肯定是要以客人的那个体验感为第一位，为首位的。而且这道菜对厨师的心理要求也很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啊，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是切开了，知道当时切开的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切开的吗？它是在客人的桌子上切开的。 哦， 就是说如果里边的肉有任何的差错，生了还是过熟了，我是 折了， 当面打脸， 真的是啪啪打脸当时。 嗯，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把握。 啊， 而且这个张照片就是客人照的，后边站的就是我。 哦， 对，然后刚好他的像素啊角度都不错，我就用了。 啊， 所以当时切那一刻，不管你做了多少遍，你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 忐 忑的，真的有一点点。 哦， 对，然后切开，当你看到粉嫩粉嫩，哇，当时立刻就觉得 就是有满堂彩的感觉。 哎， 啊， 就那种感觉。 嗯， 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就是这鸡肉，对吧？ 对， 嗯， 这是罗勒鸡肉，鸡腿肉。 上边点缀的这是什么东西？花生豆吗？ 点缀的那是鹰嘴豆。 啊， 对。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豆子，又叫三角豆，很好买，现在一些大型超市里面都买得到。然后下边那个泥呢，就是那个泥状的东西，就是鹰嘴豆泥。 哦， 对，用一些，因为它是肉类的菜，所以我想配一些，其实西餐理念就是这一盘一份餐要有，就是有主有客，就是主肉，主料不用说，肯定是鸡腿肉。 嗯， 那个配合它的就是。还可以起到一定主食作用的，就淀粉含量高一点的东西，像土豆泥。但是土豆泥真的大家已经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新鲜感。 对 对， 所以我就选择一些另外一种像豆类的东西，也含淀粉含量，然后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身体的需要。 嗯， 所以选择的是那个鹰嘴豆，然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哦， 对，我用了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把它做成泥，还有一种呢就把它跟那个paprika 就是那个红椒粉，就是有烟熏的味道，又给它颜色，但是不辣，看起来是红色但不辣，然后就给它炒一下，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一款豆有两种吃法在这一道菜里边，然后来配合这个鸡肉，然后那鸡肉上边那些小绿色的叶子绝对不是说为了照相的效果，它是罗勒叶，因为这道菜就是罗勒鸡腿肉。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它是增香的，你可以吃的。 明白， 对， 吃口叶子吃口肉， 这个就是你也不用特意的去吃口叶子吃口肉，因为在煎的时候这个罗勒叶我已经用过两次， 就是味道已经融合进去了， 已经融合进去了、 啊、 然后这个就起到一定点缀，然后你也可以吃到嘴里是脆脆的像薯片一样，因为这个叶子是低温炸过的， 还有点意思啊。 嗯，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这样 对吧？ 我特别喜欢就这样去处理一些很天然的香料的东西，怎么让它让大家更接受，而不是说仅仅为了摆盘，吃的时候大家都把它放到一边 啊、 那是一种浪费。 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厨师也归到比如说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行业。 这个 因为 如果是那种大家，我觉得是的，他们到了那个 对吧？ 因 为 对。 对吧？因为比如说那工程师，我们做一件产品，那么艺术家，我们这个无论是做一幅画呀，或者说做一个这个雕塑来讲的话，那么精心打磨，融入设计师啊、画家的这种他们的心血，然后这个经历、见闻、见识，乃至于对人生的一些高度、一些思考， 是的 啊，所以才会出来 还是有共通点的 啊， 对，都是在表达自己一些。思想上或者心理上的东西 啊，对对对对，嗯，这比如说啊，就这咱俩吃啊，这个菜基本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吧？ 我主食啊，上主食， 嗯， 我看看这个 主食，我们 你这是个调料罐吗？厉害， 炸酱面，这个 这个炸酱面我还真的要说一下哈， 啊， 因为炸酱面就是我们咱们老北京的、这个、 大碗炸酱面， 对对， 对， 大家就是永远脑，你一说提到炸酱面，你自己就会有画面的，对吧？ 嗯， 但一看到这个，就像孔文刚才说的，这个是啥呀？这是 调料罐儿。 这个呢，表现方式呢，是一方面，其实最重点呢是我们的酱，还有我们的面， 嗯， 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嗯， 这个酱呢。其实里边有两款猪肉，一款呢是利比亚黑猪， 嗯， 还有一款呢是我们贵州，我国贵州毕节的猪。 哎呦， 这两款猪的特点是什么？都是在山里散养的，然后吃的都是当地特产。你像利比亚的那个黑猪吃的是那个当地的橡果，我们贵州毕节的猪吃的是板栗。 嗯， 所以他们，嗯，像贵州这一款呢，这款猪肉呢，它就是稍微肥。 嗯， 肥一点，但是肥而不腻， 啊， 入口即化。然后，利比亚那款呢，就是分布的比较均匀纹理。然后，嗯，相信你们也听过那个西班牙风干火腿肉，其实都是用这种猪的腿来做的。 哦， 对。然后这两款猪肉在一起做出来这个酱，而且我们做酱不会把那个肉啊弄得很碎很碎，是让你也能吃到一点点豪爽的感觉，就是吃一吃能吃出来那么一块儿五花肉， 嗯，对，这个符合我们 对 中国人也是习惯的， 是这样的， 嚼着， 对，嗯，然后我们的面呢，绝对是手擀面。刚才在照片里你也看到我们的面点大姐了， 对， 对吧？ 嗯啊， 绝对是手擀面。然后呢， 那个， 对对对，然后面粉呢，也是我们专门去面粉的产区，就是我们自己去找的，然后独一的供应商，就是他不会供应别人，只会供应我们。而且是我们预定，要提前预定，预定的时候他们那边才脱壳才打粉给我们寄过来。 哦， 是这种 独家定制。 对，独家定制， 嗯， 是这样的。所以这道面不仅仅是像它表面上看起来啊，感觉哎好像挺新颖，其实每一道细节都是花费了我们很多的功夫，我们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嗯， 也希望大家能品味得到，品味得出来。 嗯 嗯， 主食吃完，然后咱们是不是也有个什么？是不是饭？我没那么讲究，是不是也有个什么叫饭后甜点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吃甜点， 是吧？ 也可以喝酸奶 啊。 对， 对，行吧，那我们就看到这儿。我们就 看饱了吗？ 我们就 看饿了。 看饿了，对，肯定是看饿了。 嗯， 这个刚才给大家在这个看图片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在想啊，因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餐饮行的这个创业者还确实真有。 嗯 啊，你比方说这个快餐的也有， 嗯嗯， 然后呢做火锅的也有， 嗯， 然后做创意菜的也有， 对， 之前还来过一个日料店的老板， 哎，对，日料的也有，嗯，哎呀，真的是这个吃啊，我感觉这个大学问， 吃也是一门学问， 不同的场景， 嗯， 然后不同的人， 对 啊，然后大家的消费水平不一样， 对 对 然后你想追求的心境不一样， 对， 嗯 啊， 而且你想传达给消费者的这个心情也是不一样， 对，传达给消费者的心情全都是不一样的，都会有不同的选择， 对， 所以现在哎，我们的生活挺好的哈， 可以选择的东西有很多。 对 对, 对， 我们很幸福嘛，嗯，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吃这门学问是大家都 对，吃真的 是必须要掌握的第一门学问，就吃好了， 啊， 你必须才能谈得上其他的学问。 对对对，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听到朋友们聊天说这个， 嗯， 说哎，说这两人说谈对象，说这个什么结婚了呀，或者说这过得不错， 嗯， 啊，说有一共同的爱好，就是什么，你说这个那个，然后很多都会有一条，你比如说哎，我们能吃到一起。 其实，就算，嗯，就像今天就是最近嘛，这两天， 嗯， 那个网上比较火的那个甜甜。 啊，小甜甜， 对呀，啊，他提到不也是吃吗？ 没错， 对吧？只要带我吃就好了。 只要对，这样，然后男朋友只要带我吃就好。 对呀， 啊，啊，迅速的就火了， 是吗？ 嗯， 要是我回答他，我说我可以做给你吃， 没问题， 不用到处跑，我做给你就好。 哎呀，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个非常酷，带一些摇滚范儿，很自由。嗯，然后呢还特别腻啊，特别这个做菜又特别好吃，然后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念，而且希望用好吃的菜品和自己的理念还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同心境的这样一位非常特别的 体验吧， 特别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位，嗯，一位大厨力，我觉得非常的棒 啊，我觉得孔文都 他现在脑子里全是菜。 就感觉在一直在看着那个我们这个图片哈， 对对对， 是不是下班就要赶过去吃一顿？ 随时欢迎，随时欢迎。 我觉得真的，因为整体的我们合院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其实不仅仅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聊的，就是不仅仅也会有这些，像丽刚刚提到的，他能够提供给大家的这些菜品，这个整体的空间、整体的环境， 对 对吧？也会是一个不一样的， 也是很棒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很适合大家啊，就是说朋友之间啊，叙叙旧啊，聊聊天啊，或者就是开个会议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满足得到，从环境的角度都完全满足得到。对， 所以马上就要周末了，大家不妨去尝一下， 对， 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刚才推荐的综艺，还有我们推荐的电影，就是完美的一天， 对，完美的一天，对，生活还是非常美好的， 对， 感谢丽，感谢今天丽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给我们带来了，你的故事，还有你的，带有你自己理念的融合的这些菜品， 我也很高兴，很荣幸能在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